都可以吧，反正你比如说你可能哎这个刷碗的妙招啊，我是从这个电视里学来的、 哦、 或者有的时候你说我这个穿衣服搭配我是跟电视剧学的等等的，您都可以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反正是什么东西是通过看电视学会的，您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尤其是我们今天早上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同学们，对不对啊，终于找到机会可以来阐述一下看电视的重要性了啊。 一般我想对于妈妈们来说，这个获取一些菜谱、 嗯、 是吧， 嗯嗯， 这个烹饪小窍门肯定是从电视上学来的机会比较多、 哎、嗯，那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啊，您可以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上面与加号里面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面有个搜，就有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当然还有很多新很多朋友都已经早早的来了啊，小小鱼说周末辛苦，一样在上班路上的人。哎呀，一看这头像的表情，哎，长得怎么这么像那个，就是我的前半生里那个谁， 马伊琍是不是、 哎？ 我其实没打开的时候我就觉得挺像的， 挺像马伊琍哈、 嗯，挺像的。 还有小意子说了，两位主持人早早早，周末开始了，但是今天好像天气不好啊，刮大风。嗯，的确是，像你这么瘦的是吧？就不要出门了。 我觉得还行，我骑车来的。 嗯啊，好。这个 你只说了就好 还能来就不错来，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和大家保持互动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2018年呢北京马拉松比赛呢明天上午举行，144条公交线路分时分段绕行， 还有地铁7号线东延9个车站当中已经有6个主体结构封顶。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自9月17号起呢实行差别化的贷款政策。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请听详细内容。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先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吧。2018年北京马拉松赛将于明天上午举行，到时候呢北京线路就比赛的线路将会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活动时间内沿线行驶的144条公交线路将在交通管制时间内分时分段采取区间车、扩大行车间隔和临时绕行等运营措施。那据了解，本次北京马拉松比赛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设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的庆典广场。 在这个交通管制时段内呢，五路汽车还有是65路、118路、611路、特4路等44条公交线采取了发车的区间措施，1路、7路、19路、645路还有特19路等48条线路呢，将会在比赛经过的时段扩大行车间隔避让。那2路还有59路、74路、140路等52条线路呢，在比赛经过的时候呢，将会采取绕行措施。比赛期间呢，市民朋友可以了解线路详情，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166，或者通过公交集团的官方网站、微博还有微信查询。 好，再来关注一下地铁7号线东延小马庄站主体结构日前进行最后一段这个叫顶板浇筑，顺利实现封顶。目前7号线东延9个车站中主体结构封顶的车站已经有6座，也就是黄场村站、豆各庄站、黑庄户站、还有云景东路站、小马庄站、环球影城站。 据了解，这个7号线东延全长16.6公里，全是地下线路。该线路呢，这个附设于朝阳啊、通州两个城区，是贯穿京城的东南的重要骨干线路。 嗯。再来关注一下正在建设中的京张高铁南口隧道顺利的贯通，这是京张高铁北京段首个贯通的隧道。南口隧道贯通也为接下来的工作赢下了宝贵时间，那为京张高铁北京段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京张高铁啊，这个正线全长173.964公里，其中北京境内是70.503公里，河北境内103.461公里，一共设10座车站。建成通车之后，北京到张家口的铁路旅行时间也从现在的3.5个小时缩短到1个小时就到了啊。 哇哦， 我们去张家口就越来越近了。 对呀、啊、尤其冬天滑雪季的时候简直越来越方便了。 哎哎哎，嗯， 咱们再了解一下，金秋已至啊，不少市民选择到郊区采摘，这个放松身心。近日呢，大兴区的奉德路还有东里路就完成了大修，驾车到这两条路游玩的市民朋友，不仅可以采摘到新鲜的水果，还可以拥有更加舒适的驾乘感受。这个奉德路起点大概是在大兴区东南部的采玉镇，终点位于通州区南部的永乐店镇，是大兴南部通往通州的重要交通线。 好，再来关注一下，前天晚上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政策的通知、 哦、 明确从9月17号开始实行差别化贷款政策，贷款额度与借款申请人的公积金缴存年限挂钩，每缴存一年可贷10万且120万元封顶，同时二套房执行认房又认贷，有过两次贷款记录的就不予贷款。 2019年的城乡居民医保缴费工作已经启动了，本月24号将进行第一次扣款。市社保中心就提示咱们居民呢，若选择委托银行扣款缴费这个业务的时候，务必确保这个缴费银行账户内的钱比医保费用多10块钱以上，以免这扣款失败。本月5号起呢，居民更改定点医疗机构可以全程网上自助办理了。在每月5号到月底，每天的早上6点到晚上10点登录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依据在社保经办机构预留的手机号码登录，自助更改自己的医保定点机构，还有当日修改，而且是次日生效。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有哪些技能或者是常识生活经验呀，是通过看电视学来的，或者就直接说一说你都看电视都学会了什么。《 我相见不会太晚，我们就不会悲伤，和你堂堂的手牵手过得好简单。若我有天不见了，或许你会比较快乐，虽然有万般舍不得，也不愿看你难割舍。若我有天不在了，请你原谅我的困扰，虽然你给我的不算少，只是我没福气要，就算是完美，怎么牵拖都不对，不忍看你那么辛苦，我所能为你做的只有默默地祝你幸福。如果相见不会， 好的，跟大家说一下，今天跟我们保持互动的朋友呢是有奖品的。本节目由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世尊大闸蟹礼卡一份，中秋礼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两小时送货上门，5288631 5288631啊。 哎呀， 俗话说得好啊，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尊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大闸蟹品牌太多，说起这个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可是十年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当中。中秋礼金世尊，预订电话52886321，52886321。 哎，有兴趣的朋友就别忘了赶紧发送短信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交流当中，就会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大闸蟹一份啊、嗯！ 您可以在互动的内容后面加上手机号，我们就知道您是要、可以要奖品的了啊！ 我也想抽空写一个， 哎，来写看看大家的这个互动话题、啊， 哎， 都说了什么？ 刚才我就看看这个份儿，魔腾就说了啊，嘿，我哄媳妇儿的技能是从电视机学到的， 哎呦， 没事搞个小惊喜呀，非常有益家庭幸福。 哎，其实是这样啊，的确是有很多的，比如说浪漫技巧啊，但是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多涉猎一些电视剧啊，因为有一些技巧都已经被用烂透了啊，就被用俗烂了。就比如说谈恋爱的时候，就是男主角对女主角表白的时候，就总是不知道从哪个地方会有人放烟花，自动自动， 这个成本挺贵的 啊，还是然后就总是咔，不知道怎么着就灯就全亮了啊。还有，哎，我 你肯定有发言权，你这个有经验。 哎呀呀呀，那都是设计好的。来，还有一些人就是我记得，有人是怎么看了电视以后，前一段时间不是有一个什么《北京女子图鉴》？ 对对对，是。然后出来了一大堆各个地方女子图鉴。 不光是这个，还有很多女的看完了以后，就开始去给自己买一个名牌包包啊。 哎呦， 说这是我的第一个包，名牌包包啊。 电视剧里啊，有一些演的是反面教材啊，大家也别都学，是不是？ 来来来，看看啊，小意子怎么说的？他说：“我呢没学到什么，我给你们说一狗血的吧啊，说有一个电视台啊，有一个节目，说教大家冬天用塑料梳子会起静电该怎么解决。哎，我觉得这不错啊，我说那就看看呗。结果正好我要看的时候，中间插播广告啊，我坐着等啊，好几分钟我也不离开，我就等，我要看一看。哎，然后终于开始了，他开始教小窍门啊，同学们，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啊哈， 塑料梳子起静电怎么办呢？梳头之前蘸点水。说我一口老血喷出来呀，这还用他说？谁不知道呀？这也叫窍门？哎， 我突然觉得那么熟悉这个桥段，马三立老先生的一个段子不就这么说的吗？要说解痒有什么好办法，打开纸条里边写着挠挠 挠挠，对吧？哎，但是这个就是可能还真是会有一些人不知道吧， 蘸水这事儿 啊， 对， 这个也可能啊，真的有啊，所以大家这个啊，反正这些教小技巧看来还得教的高深一点啊。 可说呢，人家小学成就说了啊，专注自然科普节目30几年，因为从小就积累了这些知识，小学呢就在全国自然学科竞赛拿到2等奖，中学以后当生物科代表，直到高中毕业。 所以你这个看电视是不是家里人从来不管你啊？ 我估计他是看了很多像咱们央视的纪录片频道的节目 啊， 还有以前科教频道好多的节目。你看人家专注30年，所以从小拿奖拿到手软。 你看啊，现在咱们有一个叫教育电视台，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就平时看这个教育电视台吗？ 我看过。 你看你？ 我真的看过 啊。 你天天看的话我觉得就有点吹牛，但是经常看还是因为里面经常会有一些外国拍的这个纪录片，也知道因为很多外国的这个纪录片大师一年或者2年3年只能拍出一部片子来，所以其实还挺经典的， 拿来当学习用了。 尤其是我想分享一个特逗的纪录片，里面讲了一个猫猫的故事。猫主人觉得我们家的猫猫是非常可爱的，然后呢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夸他们家猫多乖，结果晚上装在猫的脖子上了一个夜视摄像机，发现这猫一宿干了好多的事儿啊。 我好像也看过这个，就是他们家的猫，就是这个他给猫装了那个定位仪，就会发现那个猫就翻过了一座山，甚至一晚上， 对， 是吧？是那个吗？就是他翻过了一座山，然后去了很多地方， 然后闯了泥，吃了耗子， 就是反正那个猫他们晚上真的是，你可以给他装一个他的这叫轨迹移动的那个东西啊， 好忙的， 你可以把手机挂在他脖子上试试看， 手机没电了。 哎，还有很多新朋友啊，像太平问我，大平问我们能 在这儿说话能收到不？我们已经看到您了啊。还有周香问说，这个抽中的大闸蟹什么时候联系我们？是这样啊，这个现在这些天一直在抽，我估计到时候人家商家会统一联系你们，大家都不用着急，各位的名单我们都已经报上去了啊。 对，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几条热点消息啊。首先来说一说月饼今年流行现烤现卖。 哦，月饼这话题我喜欢啊。嗯、下周一就是中秋节了。月饼呢渐这个逐渐成为时令食品的市场主角。连日来呢，各方记者走访了多家销售月饼的老字号企业以及商场啊、超市、快餐店等等。发现在今年的月饼售卖市场里呢，这个现烤现卖四个字逐渐成为市场的新宠了。面点师走向前台，现场制作的方式颇受消费者的欢迎，甚至出现了排队等月饼出炉的景象。 这个北京稻香村十一门市部入口处的就是这个月饼销售区啊，店内有一处30平米的明厨操作间，两台烤箱正在运转。那月饼出炉一般一个小时左右就会被抢购一空。北京稻香村现烤鲜肉月饼今年重新回归，目前市区内5家符合限制限售条件的门店，今年共推出了4种现烤月饼，包括鲜肉月饼、京式翻毛红豆，还有翻毛白果，以及滇式云腿月饼。 哇，都是肉的，有四个里有两个都是肉的。 你吃过肉月饼吗？ 我吃过，我可喜欢吃肉月饼了，因为它是咸肉嘛。 啊，真的假的 啊？你不爱吃？ 我受不了。还有那个肉粽子我也吃不了。 哦，我也喜欢吃那个。 哎呀，这特腻的慌，你不觉得甜加咸？ 我喜欢的就是那个腻味 啊。好， 口味比较重啊。但是我觉得有点像以前稻香村门口摇元宵，你记得吗？现场拿那个筐子摇。所以现在这个现场售卖这个事儿还挺有意思的。 对， 今年中秋推出了现烤月饼的不止稻香村一家。在这个河马十里铺门店现场烤制的师傅，先是熟练的这个手工擀皮儿，再控温的烘烤机里烤出27层的酥皮。这里出售的小龙虾月饼，每个馅儿里都有3颗完整的小龙虾。虾肉大概重10克以上。 哎呦，还小龙，这是真的什么都能包啊。 但是我得说一句，这个小龙虾这东西啊，它乐趣在于包皮，是不是？ 还有功德林的现烤月饼分有糖和低糖款，口味多达20多种啊，甚至连洋快餐肯德基也紧跟市场热点，在中秋期间推出了现场烤制的小鲜肉和榴莲口味。 我都尝过了。 哦，你都已经吃过了 啊？对。什么什么带肉馅儿的小点心，只要一上市我一定先尝鲜。 哦，味道如何？ 我觉得还行，因为其实它相当于就是这个快餐店出来的这种，它为什么叫酥饼呢？就是因为咱们北方就印象里的那个月饼是专门有一个就是叫什么呀，饸饹出来的一个形状是一样的标准化。但它的酥饼就是一个小烧饼里面加了肉馅儿。 哦， 有点像这个云腿月饼。 好家伙，哎呀，这个说的大清早起来，各位有没有饿了呢？ 对， 没事，你跟我们互动一下，就把这个饿的这个事儿先忘掉。 是否我也是你生命的插曲？只可惜在你记忆里，回忆总太拥挤，而我的爱情好像美丽，因为短暂，因为无意，却难忘记。每次想起你，心还微微叹息。每一个遇见你的 变成了主题，在人来人往的时间海洋里，我着想你，是否我也是你生命的插曲？只可惜在你记忆里，回忆总太拥挤，而我的爱情。 你看，刚才我们说完这条月饼的新闻之后啊，作为老北京的一丈模，这受不了了。哎呦，这兴奋了，这好家伙！我看您跟你说，他说，哟，稻香村恢复了翻毛月饼，太棒了，那可是一乐呀！以前吃不到，只能用云南的鲜花饼聊以慰藉。然后呢，自来红翻毛月饼，这才是咱北京正经的月饼，层层酥皮儿，把翻毛月饼放在桌子上，一拍桌子，那皮儿就得碎了，还能随风起舞。你说这得多酥，多好吃啊！ 您这描述说完，我真。好饿， 天 哪， 你这得多好玩啊！ 我要加入到排队大军里。 哎， 然后沈就说了，说杨元宵用的是破了，不是筐。 哎呀，好， 好， 来来来看看哈，还都学到了什么？ 哎呀，刚才我看到这个谁啊，就去看看你的人生吧，就说了， 嗯， 我不光在电视上看技能，我还学到了，跟大家分享一下。 哦， 有一含金量窍门啊，大家听好。 嗯， 以前看电视说家里如果突然要吃蒜泥蒜汁儿，又没工具怎么办？ 蒜泥蒜汁儿啊， 只要把蒜瓣儿放进空的矿泉水瓶里，拧紧盖子，使劲儿摔打一分钟，就成了蒜泥。举一反三，还可以用这个办法榨果汁儿。 啊，是吗？ 因为摔上对上啊，就摔完之后对上凉白开就可以了。然后另外感谢大闸蟹，我的电话。 哎，真的吗？就是这个招回去用一用，就是 真的信啊， 把那个啊。 我怎么觉得 这是假的吗？ 我这是能是真的吗？这个 把蒜然后装进矿泉水瓶子里，然后使劲摔呗，就摔打它，应该也能凿碎吧？回去试试，回去试试。 但这个我不太就是确定啊。但是后边说拿这个做果汁儿，以此方法肯定不对。 对， 榨果汁儿，你说兑上凉白开就可以。 啊、好家伙！ 但我觉得 这后面这可能不对啊。 但他非常幽默的说：“感谢大闸蟹。嗯” 还有小意思说了：“哎，我看过教育电视台 啊， 还有你们台以前王维，就是主持吃喝玩乐大搜索那主持人，他就主持教育电视台节目《校园点歌台》。” 哎呦， 我天哪！ 暴露年纪啊！ 这真的是。哎呦， 那个年代的事儿我都不知道呢。 我也是没出生， 就是。 咱把王老师弄到。来看一下还有哪些这个大家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内容是说您有什么东西是从是跟着电视学会的啊。 稍后这广告时段咱好好构思一下发来短信，我们等着您，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等着您的交流和分享。 对啊，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面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有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 尊敬的客户，广发银行提示您，反假货币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让我们共同携手为营造安全的现金流通环境尽一份微薄之力，防范假币，保护自我，杜绝假币，从我做起。 Remova 旅行箱，苹果 Air， 戴森吸尘器，懒妹套装，916金融街购物中心11周年满额赠礼，有点好， 更有抽奖和多倍积分哦。 周日金融街购物中心等你来。 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动感登场，搭载 1.2 TSI 和 1.4 TSI 高功率发动机，更有大尺寸全景天窗和灵活百变空间，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古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壁香油，精良出品。 十年， 力部更好。 力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比额度，比速度，比价格，邮储银行邮星贷给您不一样的网贷用款体验。邮储客户最高30万 ，APP 申请10分钟到账，每月8月申请，万元日息低至8.6%。详情咨询95580。 8月26日，国际珠宝集合店闪亮入驻中国黄金，汇聚法国、意大利多国千款珠宝首饰一站逛，不出国门尽享全球时尚珠宝盛宴。世界珠宝潮流尽在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电视上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多生活小窍门啊、 哎、 生活技巧呀、啊、还有刚才我们就说了、嗯、有科普知识啊，伴随他从小到大获奖获到手软， 哎 好。 还有这个心静自然凉也是啊，大帅好，我新来的美女好，嗯，你好 来来来，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啊，来看有还有我们看看大家都学到了什么。我刚才看到了磨草儿啊，就是一丈磨他爱人啊。磨草儿说了，我跟我闺女就爱看荒野求生，你们是想哪天把一丈磨带出去扔了是不是给他。然后说、 哎、 学得了一身野外生存的技能，不过呢可能用不上，就算野外遇到困难，那些东西就算吃下去了也消化不了呀、 啊。哎，其实他这个心情我特别懂、 啊、 就是我学很多技能都是怕死。 哦， 比如说我学车的时候，我在想有一天突然遇到这个危急情况的时候、 嗯、 就有一辆车在我眼前，我就是不会开，我可怎么办？ 哦， 骑自行车我也这么告诉自己。 然后你就去学会开车。 对 对吧， 自行车啊，开车呀、啊、游泳啊、滑雪呀、 啊、 全都是用这个理由学的。 哦、 滑雪的时候就万一被小的时候想被人拐到雪山顶上、 啊、 就是有两个雪板。 哎呦，拐你这人真是有闲心。好，还把你带雪山顶上，要把你培养成一个滑雪高手是吧。 对，拐我走的人说了还得给你买门票。 想得美，好家伙。 XSW 就说了，哎，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啊、 嗯、 我做的菜同事们都说好吃、 嗯、 而这菜的技能提高得感谢电视台、 哦、 比如说这红烧肉、麻辣香锅、清蒸桂鱼等等，都是电视上看了以后就大有长进的。 哎呦呦，对，其实跟着电视学做菜倒是一个很多人坚持做的一件事情。 我妈有一小本本、 嗯、 就是把那个看的电视节目都给记下来，关于做菜的、 嗯、 然后呢她自己抄了两个小本、 哎、 然后有的时候我回家我妈夸就扔过来一本， 嗯， 挑一道菜。 哎呀哈，你跟这是你这时候苗山肯定说，妈我才不要再吃你的饭呢，我一直在等那个把我拐到雪山顶上的人。 哎呀、 啊、是吧。哎呀，来看一下啊，还有那个摩草儿说，苗山啊，我要跟你握握手，我也是老这么想，我老想万一哪天走丢了呢， 是不是这被迫害妄想症，这都是 你们不是，他们估计不是，你们就从小就想遇到那一位是吧。苗这个摩草儿你现在不就走丢了吗，被一丈魔给拐走了。 对， 还要看一下啊，三哥说了，主持人好，我是一名司机，我每天都听你们的节目，谢谢谢谢，欢迎欢迎、啊、 给您点赞。 哎，他说我就爱做饭，我从电视里啊学了好多做饭的手艺，有时间回到老家我就下厨给我的家人做着各种好吃的，我妈说就爱吃我做的鱼。哎呦天，哎，这个也确实是，其实我一直很羡慕那些爱做饭的人。 对，其实说实话就是真正打心里爱的这个人相对的少， 那 很多人就说我爱做饭，那都是因为对家人的爱。 哎呦， 你说说那个油烟，真的你站在那儿、有的时候做一个做完菜你真的是吃不下去了， 就是 味儿就闻饱了， 就是做完了以后就特别想要到雪山顶上去。 行嘞 ，Summer 就说了、这个结婚二年有余、 嗯、 从姑娘到媳妇儿做饭都是从电视上看到的，哈哈哈哈、 哎、 我现在我想想啊，掐指一算这还有这几十年就得给我交给我未来儿媳妇儿做饭了，所以我现在得好好学学。 哎呦，你这心里想的这个多呀。 哎呦喂、 啊、还有二十多年，你等不了那么久。 哎，其实大家可以开拓一下思路，不光在电视上学这个做菜烹饪这事儿，很多就是 很多呢。 对， 你像刚才有一个哥们静是说跟宫斗剧学了心计，嗯， 哎，这个事儿能学会吗？ 真的，哎呦，绝对跟你说，你要老看这种啊，还真是会受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是我说句个人感受啊， 嗯， 我特烦那些宫斗剧，因为我觉得这宫斗剧，因为我不看，我女朋友在旁边看，我就耳朵有时候有两句没两句听了啊，就动不动就是今天生了吗，那天堕了吗，他是这个什么又流产了吧，下个毒吧，又怀了，这保住啊，还得再生啊，让皇上这讨皇上欢心啊，再生一个呀、啊、又流了又下毒了，我的天哪，我就 无限循环是吗， 我就烦死了你知道吗。 但是我觉得女朋友长得好看，她做什么都对。 哎、你说的有道理。 来，这样你再给大家读一下啊。 你是不是心神不定了？已经、 哎、现在有点恍惚啊。 宁香说了，现在的电视节目内容丰富多彩，还可以传授很多技能，比如说烹饪啊、剪裁啊、缝纫啊、书画呀、绘画呀，还有书法呀。我就在电视上学过书法呢。 啊，在电视上学书，那个能学会吗？那个得有先生就给指导着那个手型啊，对吧？ 但是入门级的时候呢，就是跟着电视可能也是有帮助的。比如说有一些小窍门，如果是不需要动手，靠嘴可以言传的那一种、可能稍微一点就明白了。 对，因为我觉得我一直觉得书法这个东西，你比如说下笔呀、运笔呀，还是有一先生在旁边，你先临摹它，就模仿它，然后可能会这个更好一些。 要把腔调先磨对。 哎呀，好，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跟大家说新闻，你还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继续保持互动，说一说。有什么样子的东西是你从电视上学到的？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来说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啊。首先关注一下加拿大冰球巨星来华培养小球员这件事情。 哦，我们来看看啊，这个红星冰球俱乐部日前就在北京宣布，将会与加拿大冰球巨星格雷茨基共建冰球学校，为8岁到17岁的中国青少年提供世界顶级的培训环境、师资力量以及职业上升通道。双方计划呢，于未来5年内在全国共建20所至30所这个冰球学校，培养超过20,000名的青少年选手。 绰号大地的格雷茨基是冰球传奇巨星，至今仍保持着进球、助攻、得分数等数项 NHL 的数据记录啊。这个 NHL 就是北美职业冰球联赛。那格雷茨基及其团队将为学校带来最先进的冰球理念和培训体系，同时为孩子们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打造高水准、专业化、国际化的青少年冰球教育培训基地啊。 我觉得这事儿特别好，在于平常我去滑冰，总有一些打冰球的小朋友在我身边。我们要在一个场地上，我滑花样，人家在滑冰球。我觉得他那个速度比较快，因为球刀是很快的。我觉得在身边有点危险。这样有专门的培训学校，大家以后就可以分开了。 你看啊，你现在不是你是一直因为担心而学会一样东西吗？ 对。 你现在有没有担心被冰刀划到，然后再学一个什么技能呢？ 哦，没有，我当时想的是，万一我被困在一个湖上，然后冬天周围全的湖面冻上了。冰，我其实完全可以就跑走的，但是放了一双冰鞋，我就是不会滑，可怎么办？ 我这就醉了。那我就想问你啊，就你刚才你这一系列担心，我就想问你这个：第一，你被困在了一个荒野，我凭啥要给你放那一辆轿车？然后第二，你困到了一个湖面上，谁给你带来了一双冰刀？对吧？第三，我凭啥把你带到雪山顶上？ 还给你买门票， 还给你买门票啊！好，来，接下来时间再来关注一下昨天晚上的一场焦点之战啊！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一定这个守在电视机前观看了这场比赛，就是中超第22轮的一场焦点大战，北京国安在客场对阵广州恒大的这场比赛。然后说一个，这个最终的比分是0-1，北京国安是不敌广州恒大，而且昨天晚上这场比赛其实踢的啊，非常的怎么说呢？不能说叫混乱吧，但是就感觉就特别的乱，因为你看有好几个进球都被吹掉了、进球就好几个进球都被吹掉，然后国安还痛失一个点球。说一个小花絮吧，昨天晚上啊，站我们演艺群会的是那个著名童星啊，演员牛俊峰 啊， 这个小帅哥，他呢是北京国安的老球迷了。啊，从小 你先别说是一边直着播一边看了比赛， 对，从小就是跟着爷爷看球的，然后呢，他说，哎呦，他来了以后，我就看他一直拿手机，我说你看什么呢？我看球呢，说我知道。我今天要来你们这儿做专访，但是我后来一想，哎呦，今儿晚上不是北京国安的比赛吗？我哭了好几天。然后我说没事，我说我一会儿我把电视给你打开啊，我们跟其他人聊着，你一会儿你可以看一点，然后但是不能白看，你必须在节目当中给我们解说一段。然后后来还真让他就给解说了一段。 是吗？ 对，结果呢，解说就让他遇到了那个点球，哎，他还在那地方解说之前还在说，千万别踢不进，千万别踢不进，结果当没踢进，然后牛俊峰。 猛抱着那个白举纲就一顿痛哭啊。 这是真球迷、啊、 哎，真球迷，真球迷，非常有意思啊、哎！ 所以最后的比分现在是广州是1-0哈、 啊， 大胜国安。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积分榜排名情况啊、嗯，这个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目前的话，在都是这样，上海上港和广州恒大是同踢21场，那他俩的积分，上海上港是46分，排名第一；广州恒大是45分，排名第二。然后呢，北京国安是排名第三，同样是积45分。但是上海上港和广州恒大他们俩少赛一轮嘛，他们少赛这一轮就是他们两个人互打 哦， 所以呢，就是就目前的形势，那我们就希望广州恒大到时候能够击败上海上港。因为这样的话最起码就是上海上港的排名就被拉下来了，对吧？哎，这样的话咱们北京国安如果再赢一下的话就可以继续能够回到榜首。嗯， 作为一个姑娘，我其实并不太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但是看上去很有道理的样子，你知道 吗？行，你这个 我觉得你说的对，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哦、很对。嗯， 对，咱们再看看这个羽毛球的消息啊。 好好好， 也是昨天晚上2018的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日本公开赛继续进行，这个林丹是无缘男单四强了。 嗯， 在四分之一决赛与这个桃田秀斗的交锋当中，林丹是以8-21、10-21连丢两局，惨遭横扫被淘汰的。 嗯，哎呀，林丹，我觉得啊，其实应该学学马云。嗯， 怎么呢？ 就是在巅峰的时候退休 哦， 对吧？ 其实他已经真的驰骋多年了， 驰骋多年已经成为一个传奇了，我觉得、嗯、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时间看看大家都通过电视学会了什么。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赞助播出。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来看看宝飞说了啊，有一天儿子告诉我说，这个毒蛇咬的是2个圆孔，普通蛇咬的是8个圆孔。儿子说是从《熊出没》动画片里学的，于是告诉我看动画片能学知识。 哎呦，你儿子真聪明，你知道吗？ 是这样，他这个是对，是真的吗？就感觉好像看上去挺有道理的样子，但是普通蛇咬的是8个圆孔吗？也就是说，它是有8颗牙的吗？嗯， 我现在就去搜搜吧。 哎，你去查一查啊！ 你弥补 我们迷不是我们揭穿你儿子的谎言。 但听上去很有道理的样子。 哎，你今天就是都是听上去很有道理是吧？嗯，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朋友啊？你查一下是吧？ 嗯， 那我继续跟大家 查一下，你跟大家交流 跟大家分享啊。这个田小米，哎呦，这终于你这你也上班啊？赶紧读你的啊，要不然你一会儿又到地方。他说。我呢这个看暖暖的记忆，特别好的做菜的节目。暖暖的记忆，暖暖的味道吧，是北京卫视北京台有一档节目叫这个暖暖的什么啊，暖暖的味道。 对，我觉得是暖暖的味道 啊。他说今天跟同事去欢乐谷啊，电视交给我太多了，坐摩天轮就是看那个爱在黎明来临前学的啊，今天去体检一下。你到底要干什么？你是啊，就要去体验一下。哦，对不起，我读错了。我还在想，你干嘛要去摩天轮上体检？转着照 X 光是吧？嗯。 哦，我都不敢打开了，我一点击关键字出来的全是图片，哇，这大早上吓我一大跳。嗯，但是大部分说的就是说，一般接触毒蛇的时候，辨别办法就是毒蛇的咬伤一般是2个圆孔，以及就是圆孔状的牙印儿。 哦， 无毒的是一排细小的牙印儿，但是这个数量分不同的品种的蛇。 哦，那看来还真是这个样子，毒蛇就是2个牙。 但是8个孔一定是其中的一种无毒蛇的， 而且毒蛇一定是2个牙的， 对 对吧？ 2个圆孔状的牙印儿。 嗯。嗯，你可以让你儿子继续看电视了。嗯， 来看看啊，还有莎莎说了，大帅苗山好，这个难得在周六听你们节目，刚刚开40公里到了石油化工学院参加基金考试，一会儿就进考场了，有听众一起考试的吗？可能会有，不过现在也没有在听节目吧？你真牛啊，马上要开进考场了还听我们节目，你也不听听复习一下，强，我跟你说，就冲着你这忠诚劲儿，你考试绝对能过。 咱们节目都是知识啊。 嗯，然后你还有就是如果有一起去考试的同学啊，是不是不要互帮互助啊？ 哎呦，这个王军就说了，我是一个超级的名侦探柯南迷，十岁的时候看柯南，有一集是根据血型破案的，我惊讶的学到了 AB 型血和 O 型血的两个人生出来的宝宝只可能是 A 型或 B 型，当当当当，然后配上一个音乐，不随从父母任何一方的血型，我当时对这个知识还挺惊讶的。九年之后我献血的时候发现我和我爸妈竟然就是这样奇怪的组合。 你确定吗？ 就是反正我是觉得这个名侦探柯南里边的这个，如果他能说出来一般应该是真的。 真相只有一个， AB 型血和 O 型血的两个人生出来的宝宝只可能是 A 型或 B 型。咱俩太闹了 来喝这个 玩完我还挺开心的、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节目只听87.6的，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说一组资讯啊。 好，看看文化方面的消息。 对对对对，对于很多北京人来说，位于西城区西四的红楼电影院承载着太多关于电影的美好文化记忆了。那红楼始建于上世纪30年代，原为红楼球社啊，1945年11月20号改为了红楼影院。这座具有7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影院一度创造过不菲的业绩，它是北京市第一家宽银幕立体影院，更是那个年代最新中外影片首轮放映的最佳影院之一。2012年因为建筑破损老旧，存在安全隐患，内部构造和设施无法满足公众的观影体验要求，影院停止放映。当不少老影迷在依依不舍当中与老影院惜别之际，今年红楼电影院传来好消息，在经历了4年的策划改造之后，红楼电影院以全新面貌与市民见面，升级为红楼公共藏书楼。在今年世界读书日，红楼公共藏书楼正式开启入藏模式。一个季度过去了，那今年的7月23号，红楼公共藏书楼正式敞开大门，欢迎每一位读者在其中享受阅读的快乐。截止到目前已经有6万册图书入藏，然后呢沉睡于民间的个人藏书重新进入社会流通，激活了藏书背后隐藏的人文价值，为读者提供了有温度有质感及供需有效对接的优质高效阅读服务。我相信像这个消息一出，我们的一丈魔又兴奋了啊。 对，又兴奋了，这应该是一个他童年的一部分回忆吧哈。对于老北京人来说，您可以又回到红楼公共藏书楼去一表自己的童年回忆。好，虽然现在呢是市场的淡季，但是昨天仍是有很多的影片同时上映，所以现在咱们了解一下电影方面的消息。其中呢，由作家梁左之女梁青和这个梁天之女梁小梁首次联合编剧指导，梁天还有这个文松主演的电影《让我怎么相信你》，是这个梁天阔别大银幕多年后的首次回归了。 嗯， 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个电影到时候。 哎，还有呢，就是我们说昨天晚上来到过我们演艺群会的一部电影，叫做《说走就走之不说再见》啊、这部电影也希望大家关注一下，都是一群年轻人，然后呢，里边还有吴谨言啊。那个时候，我昨天晚上我问导演了，我说导演啊，我说你当时找吴谨言的时候，他有那么火吗？ 当时没那么火。 他没那么火，因为他不是说没那么火，是因为当时《延禧攻略》并没有播，因为他们电影拍的比较早。包括现在通过《中餐厅二》也是大火的白举纲，也是这个当时拍了这部，也在这部电影当中啊，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导演好有眼光啊！ 哎，我觉得你好会挑人呢啊！ 真是。 昨天上映的日本影片《念念手记》是日本2017年度爱情片的票房冠军，根据住野叶的畅销小说《我想吃掉你的胰脏》而改编而成。到时候大家关注一下，其中有很多耳熟能详的知名演员呢。 哎呦，这听这个名怎么这么吓人呢？ 电影名还行。 哎，好， 小说名是有点刺激。 对啊，还有这个昨天上映的电影《反贪风暴三》，讲述的是古天乐和张智霖分别侦查贪污及洗黑钱案件的故事。 电影的魏泽之路昨天起正式上映，这个片名呢是来自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名作《未选择的路》。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哎呀， 从此我决定我一生的道路。 哎呀。哎，我是倒是觉得啊，通过这些影视作品学会了不少就是情话。 哎呦，这不就是你的技能吗？ 嗯，全凭一张嘴了。哎，另外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由蒋雯丽和刘军老师主演的话剧叫做这个明年此时，现在呢也正在北京保利剧院啊上演当中，就是今天晚上明天晚上还有两场，大家到时候也可以关注一下。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第六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金秋文物艺术品拍卖月昨天启动，本届这个活动呢为是9月到10月期间举行啊，北京市文物局将会组织瀚海、嘉德、矿石等北京地区的15家拍卖公司开展16场现场拍卖会和50余场网络拍卖活动。 昨天呢，中国美术馆和伦敦泰特美术馆联合主办的心灵的风景泰特大不列颠美术馆珍品展于中国美术馆正式开幕了。苏格兰高地和威尔士的山脉，安东格利亚的广袤田园等等，幅幅充满诗意的异域风情绘画作品将最美不列颠风景呈现在中国观众的面前，观众朋友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回来看看大家的这个聊天啊，这个新朋友刘洋问我们看到了吗？我们已经看到您了啊。这个旭志说了，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我爱看 MMA 比赛，你知道 MMA 比赛吗？ 就是那个什么吧，就是打拳的那个，是不是？ 就是美国那个，就是 格斗， 就格斗，它其实是有点那个，是表演性质的吗？ 其实我觉得是。其实我记得有个叫 UFC 的、UFC 那个我觉得表演的成分特别多 啊、MMA 可能还真不是。 我还真的在现场看过一次 MMA 呢。 真的假的？ 一次只看，对对对、 哦、 在北京的亚运村那儿曾经是一个点儿比赛场馆点儿、然后我在现场看，哇、很震撼 的。哦，它其实是综合格斗。 对 啊，综合格斗啊，那还不是真不是那个美国那种带有表演性质的。 对 ，UFC 是表演、 啊， 特别能演。哎呀， 啊，那里边、剧情有的时候到台下打人等等的， 没错， 就各种剧情设计。但是他说，我看了这个 MMA 比赛之后，除了去健身房锻炼，我还给自己报了一 MMA 课程。你说你这看得多入迷呀、 啊！哇、哦，你这很专业了。 嗯， 陈彦真就说了，我从电视上学到了，鸡蛋碎了撒上盐就可以整体扫起来这个技能。 鸡蛋碎了撒上盐就能整体扫。哦，今天又学了一个技能，我要回去试一试， 是不是？ 拿瓶子凿蒜，然后拿盐捡鸡蛋。哎， 你们家厨房我有点担心。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段广告。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十一黄金周，怎样与众不同？怎样在朋友圈脱颖而出？9月23日至10月7日，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激情上演，有吃喝玩乐，更有国际巨星巅峰对决，点燃你的国庆黄金周！抢票热线：4007076666。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苗山。 好，今天呢跟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是说，您通过看电视都学到了一些什么啊？这个看影视作品吧。这个刘洋说，哎，就你们刚才说的那个柯南的那个，我和我老公就是 O 型血和 AB 型血的组合，我们两个宝宝一个 A 型一个 B 型。 嘿，你看。 哎呦，这东西还真这么神吗？ 真的这么神奇？你看人家动画片里面教的都是知识呢。以后小朋友们都是有理由让爸爸妈妈让他们多点时间看，但是要看有益的动画片哦。这个大哥没有偶像包袱就说了，小时候的记忆就是我爸对着电视横摆棋谱。我要看动画片，我爸就说你别捣乱，我和聂卫平正比赛呢。 哎呦， 我当时我真信了。所以他想说，中秋想起父母就想吃大闸蟹。 哎呀， 谢谢。 一会儿我们进行抽取啊，一会儿我们抽奖啊。 哎呀，糊涂的旁观者还盘点了一下，说已经消失的老电影院有大华、胜利，还有第五俱乐部。 哦， 大华电影院真的小时候还真去过好多次。 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朋友说的是这个小绝尘啊，你看人家给解释了一下啊，说 AB 血型是双显性性状，里 O 型血是双隐性性状， A 和 B 是显性基因， O 是隐性，一个显性一个隐性会显示显性性状，所以 AB 血型和 O 型结合出现的性状组合只能是 AO 和 BO， 所以就成了 A 型和 B 型。 哇哦， 苗山看一看，这就是看了二十多年科普节目的结果。 哇哦，果然是从小到大拿奖拿到手软的小绝尘。 你要疯啊！说的一句听不懂。 太赞了，怪不得你得奖。 哦，哎呦，这好厉害啊！你说生活当中这么有知识，要不要这个样子？ 王军也说了，他说我是一个超级的名侦探柯南迷，十岁的时候看柯南有一集就是这个。就是他刚才学到的。 对，来来来来， 哎，这个什么灭妆法师就说了，哎呦，上半时段听到柯南的音乐了，追了20年，我想问一句，啥时候能完结呀？ 这个很难，除非就是等那个原作者。 不，就算是这样，就算是这样，我相信他还会拍下去的。 哎呦我天啊。再来看下金兔说了，主持人好啊，在电视里呢看到户外的节目怎么系鞋带儿，一辈子都适用。我出去旅游，同事或者路上看见我都告诉我，都告诉他们这样系一天都不会开。哦，就学会了那个系鞋带的方式是吗？ 哎， 还有一天都不会开的鞋带吗？ 那得看这鞋带是球状的还是片状的吧。 哦，也不同，要球状的容易开 是吧？ 对， 那圆嘛，那个扁的就好一些。 嗯，你看这都是经验啊。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咱们继续保持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您说新闻。 刚才看到的这个很多朋友的消息呢，包括旭志还说啊，说我刚刚说的那个有表演性质的 NFC 其实是 WWE， 好，在这儿是、 哦、 对吧？ 哦，人纠正的是 UFC 也是一项这个运动赛事， 对， 它也是真打， 我们是真的分不清、 就是、所以那个 WWE是表演性质的， 对， 是这意思吧？ 哦，所以就是这个哈瑞玛就说了 ，UFC 是真的 ，WWE 是假的。 哦，明白明白， 长知识， 长知识了。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还有人来鄙视我们了。陈殿说了，血型这个问题以前上生物课讲遗传的时候不是讲过吗？什么是生物课？ 哎呦， 都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 生物这两个字经，哎呀，好远。 毕业好， 会考之后好像就这个一上模就说了，鞋带一天不开的窍门就是系个死疙瘩。 不是穿拖鞋， 来，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下旅游方面啊。香山公园管理处日前发告通知，发布通告，10月1号起将实行游客预约游览制度。到时候呢，每日最大售票量是7万张，当日达到最大售票量之后就停止售票。此外，在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期间的10个周末高峰日，香山公园管理处将启动分时段入园管理措施，持年季月票这个及各类优待卡的游客只能在指定时间内入园游览。 哎，因为这个一年一度的香山红叶观赏季即将到来了。 哎呦天哪，每年去香山简直就是感觉看 人 啊。人 山人，没错，每年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是香山公园的游客游览最高峰。香山公园管理处就发布通告称呢，为切实保障游览安全，自今年10月1号起，香山公园实施游客预约游览制度，每天的最大售票量7万张，就刚才我们说的这样。而且如果您想就是进去的话，肯定得早去，不然万一人家当天达到了最大售票量之后就停止售票了。而且普通的游客最早可以提前5天在网上预约，所以还是由于有当天停止售票这事儿，建议大家吧提前在网上预约一下。 根据通告啊，团队游览和普通游客的预约方式不同啊。团队游览可以关注微信号叫做香山公园服务号，上传相应资质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预约购买团队票，可以提前1到7天购票，当日不可购票。普通游客呢，可以关注叫做畅游公园，各位普通这个游客啊，畅游公园微信公众号进行网上预约购票，可于购票当日或提前1到5日购票。啊，也就是说，这个普通游客是可以当天购票。 对，而且这个畅游公园这个公众号上，不光可以预约香山，还可以让预约很多。所以对于散客来说，约一下这个公众号以后，就是一劳永逸这件事儿。去年香山公园的红叶观赏季期间的游客首次体验到了网络购票入园的这个方式，今年游客依然可以现场扫码购票。不过由于今年香山公园首次限定了每日最大的售票量是7万张，所以为了更加稳妥，我们还是建议游客最好 提前 在网上预约。 提前买啊。再来关注一下，第10届北京菊花文化节已经于9月8号开幕。第10届北京菊花文化节共有6大展区，分别是北京国际鲜花港、世界葡萄博览园、世界花卉大观园、北京植物园、天坛公园和北海公园。然后呢，各展区的具体赏花时间不同，其中北京国际鲜花港今年首次在户外大面积种植珍贵的精品标本菊，已经于9月8号开幕，那持续至10月25号。 哎，喜欢菊花的朋友到时候可以参加一下。再来聊聊世界葡萄博览园，计划于9月15号是到10月10号举办主题为这个菊韵归川喜迎盛会的菊花展。这个室外展区由花篮花海精品菊花展和菊花小品组成，室内还有一些菊花的切花品种、插花艺术，还有艺术菊花、菊花的衍生产品的展示，喜欢的朋友到时候大家关注一下。 好，再来看一下啊，世界花卉大观园准备从9月29号到11月4号开幕，用菊花立体雕塑和菊花盆景绘制出一个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景致。 再来看看天坛公园，天坛公园计划10月1号到11月15号举办第37届菊花展，以品种菊为主，同时也展出大力菊、还有悬崖菊、造型菊、多头菊、暗头菊等多种类型，展出数量大概是1500多盆。 北京植物园准备从10月1号到10月28号举办第26届市花展，景观布展以杨树区和科普馆为核心，展现四处花坛，布置5000平方米杨林菊海以及独本菊展览等等。 北海公园计划10月25号到11月20号举办第39届菊花市花展，展出标本菊、多头菊、暗头菊，还有这个小菊盆景、插花和展台布置等等。所以今天给大家罗列了一些公园的菊花季，算是 对吧？包括他们开始的时间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再来看一下大兴区庞各庄镇第26届金秋旅游文化节，在梨花村 缤纷四季风情体验园开幕，梨花村进入成熟季的30多种梨等待市民采摘呀。 嗯，京南大兴菊花村呢，拥有华北面积最大、树龄最老、品种最多、开花也是最早的古生态梨树群，现存百年以上的古梨树是3万多棵，其中园中之最的贡树这个树龄已经有400多年，最高产量的年产量曾经达到2000多斤。据介绍，这个梨花村呀，有金把黄鸭梨，还有广梨、京白梨和红霄梨等四个大众品梨的品种。 再来看一下昨天的21:22，首趟天津至承德塞罕坝方向的环京津冀乐享河北号文化旅游班列从天津北站始发了。 哦，据介绍呢，首趟班列以塞罕坝为目的地，这个班列全程运行是4天，期间广大游客在塞罕坝可以深入享受太阳湖、七星湖、丰台湖等风景秀丽的景区，切身体验秋高气爽、河湖纵横、摄影天堂的塞罕坝美景。 嗯，同时装饰一新的旅游班列呢，配备2节多功能车厢，设置有书吧、茶吧、酒吧，提供 KTV、 茶艺展示、歌舞表演等个性服务。 哎呦，玩的就去了。 哇，天哪，这个棒棒的啊。 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勇绕着月亮前不祈求，害着过程想保留永久，脑袋一直找着出口，水晶里面泡个温泉，意识飞得越来越远，无心心海参冲个音浪，自由穿梭在地平之上。一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一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一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一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放开身体，放开自己，地心引力放不住你。穿越黑洞，跳水跳到陌生太空，新的开头，新的宇宙，能接受我这个流星的自由。喜欢节奏越来越重，越来越猛，越来越凶，怎么撞也不撞站不住，音浪一直撞，就跟着有动乱自己爽。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 音浪太强不晃， 我默默地把这首歌名记在了我的备忘录上。好好听啊。 哎，你这个前没有听过这首歌吗？ 没有啊。你说我人， 你太 out 了，这个 我的人生过得多么的苍白。 太强啊。 哇，好好听啊。 哎，这首歌就叫音浪。 我其实还挺喜欢黄立行的。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大家的互动话题啊。各位通过影视作品都学到了哪些啊？这个 Kelly 说了，哎，要说跟电视上学的那可太多了，每个人都有武侠梦吧，什么葵花点穴手 等， 那排山倒海是吧， 嗨， 哎，跟孩儿玩的时候都用得上啊。 对，这后半句。 对对，孩子上也跟电视上学特别多，突然有一天啊，这个孩子说，妈妈你别叫我凡凡了，以后你叫我强哥。我的妈呀。其实电视内容对人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有好有坏。这个让我不由得又想起了那个惨痛的经历啊，就是这个有的小孩看了动画片以后把另外一个小孩绑在树上用火烧的那个，就是因为看了有一些这个事，好像是看了喜羊羊与灰太狼。这个凤尾竹问我们今天什么话题啊？今天的话题说的就是您通过看影电视剧，看不是看电视剧了，您通过看电视都学到了些什么？ 哎， 白云就说了，主持人好，我看到电视剧里的美女穿的衣服漂亮，我就喜欢，我就照着她的款式去买，看他们的衣服怎么搭配，看电视剧的时候我就感觉我收获多多呀，我女儿看动画片的时候还能长知识，看来是真的了。我觉得听完你这个话之后，你老公稍微有点担心，是不是？ 对， 衣服搭配完哈， 所以后来发现就是老公这个 购物车经常要清空， 调的家里电视只调成动画频道就好了。 她老公想说，媳妇儿闺女都不让我省心啊。 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啊。 这个青青就说了，谁说系死扣啊，不用啊，我们跑马的这个路上就这么系，保证鞋带就不开。跑马，话说明天就马拉松了。 对对对 对, 对。 大帅，你有没有可能有那么一年参加一次马拉松？ 不可能，不可能，这辈子是不可能。 哎，这一点我跟你站在一条战线上。 我就是真的啊，我最来不了的运动就是跑步。就是你甚至我比如说我以前的时候去健身房，就是他会有一个热身嘛，每天跑个五分钟十分钟热身是吧，跑不了，真跑不了， 五分钟都跑不了。 不是说我跑不了， 无聊， 对，我就跑不了步， 太烦了。 嗯，特别烦跑步。 在这一点上，作为我们同一个月出生的人来说，看来这个是出生的问题。 还有田小米说了啊，说那个哎大帅，我到地方了啊，但是我估计有很多人是不是看了灌篮高手知道日本镰仓的，我给你们发张照片，就是这个地方嘛，就是那个樱木花道经常会背着个书包站在那里等一辆火车过去的那个地方，好多人都会到那里去拍的一个照片。 哎呀， 特有感觉。 田小米奉上了自己的照片，最后留了默默的一句话说，记得今天抽券抽到我。会被撞到地 上，再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还有这个今天的军心寒爱妖精了吗？哎呦我天哪，这一看这个应该是一位零零后吧，我估计，我猜猜你的年龄啊，零零后。他说我听见柯南我就出来了 呀。零零后都知道柯南呢？ 那是，这动画片没完呢，我 跟没完呢。 人家现在这都不能叫动画片，叫动漫。 对，动漫。 二次元。来，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跟大家说点奇闻异事吧，好吧。 好。 8 7 6 5 4 3 2 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一点这个奇闻异事啊。 咱们首先了解这个零重力香槟，太空旅行好饮料。 零重力啊，如果太空旅行能够成型，俯瞰地球来杯香槟，那是多么惬意的。法国香槟生产商马姆12号推出能够在零重力条件下饮用的香槟酒，为未来的太空旅行添彩。 这款名为马姆大星带香槟，这是到底是什么意思？ 应该叫马姆大星带香槟。 哦，马姆大星带香槟。这个产品的主要卖点在于瓶子，一个即使在零重力情况下也能保证倒出香槟的玻璃酒瓶。 哦， 设计师戴高乐就说了，最大的设计挑战是让这个液体流出瓶子。 嗯， 这个马姆大星带香槟的这个酒瓶因此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是香槟的酒液，下半部分是二氧化碳。 嗯， 用手指呢转动阀门就可以利用二氧化碳把这个酒液挤出这个瓶口。 嗯， 一次只能挤出一些少量。 哦， 那这个瓶够贵的。 是，它就贵在这瓶子上嘛。 这瓶能再次利用吗？就是我像打散酒似的，回去我再打点。 香槟酒含大量二氧化碳，由于二氧化碳在无重力环境中不会上浮，随机分布在酒液内，因而倒出的少量香槟酒会变成一团气泡。那为防止气泡团飘散，设计师呢在瓶口纵向安装一个铝制套环拦截气泡团，饮用者再用一个类似氮杯的容器及时接住香槟气泡团就可以饮用。由于香槟气泡颗粒会散落口腔内各个角落，在零重力下这个饮用将别有一番滋味。这不听着这么想去太空喝一杯呢？ 而且这个是不是冰过的？ 哎呦我天哪，这是从雪山上拿下来的。 这冰过一下的口感会更佳。 哎呦这好家伙，你看啊，但是我觉得是这样，我们要学一点的是什么东西呢？ 啊， 就是你看人家 虽然说现在太空行业啊刚刚起步或者发展，不是说刚刚起步，太空载人吧，这些年我们感觉是还得有好多年才能实现。 人家配套已经出来了， 配套已经开始设计了。 嗯， 我觉得我们也要学学人家这种超前思维， 想在前面。 嗯，好吧，咱来看看大家都学到了什么吧。 好嘞。 今天的君就说了啊，二次元没错，我是00后，我是04年的。04年今年多大？ 04年才14岁。哎，就比我们大了5岁呢。 真是啊。 哎，不对，是我们大了5岁。太不专业了。 哎呀，反正装嫩呗，就再装小一点无所谓了。 对，零就说了，在看电视上呢学到旧衣服或不穿的衣服怎么改制，又既能就是改成这个又能穿又时尚的衣服，这件事儿是很受用的。 嗯， 其实有这类的节目，包括我们广播其实也有这类的节目，就是那种不带时尚的，有点稍微有点过时的那些衣服，稍微改动一下就可以走在时尚的最前沿了。 哎，再来看一下啊，这个新兰啊，直接头像就是柯南，他说那个是这个吗？他说 是这个， 那个他说我看电视可以认字儿，比如说倒是怎么写，还有好多不认识的字儿， 看字幕是吗？ 哦，他说你们说的那个灌篮高手啊是湘南海岸那个火车道，我就是柯南迷，看我的名字就知道了啊。 新兰， 嗯， 这个卢小班就说了，我05年的也看过柯南。嗯， 哎，今天很多的这个 同龄人嘛， 我们的同学们都来了啊。 哎呀， 你们好。 Hey you 哥们儿， 人家说了，就你俩这开场白就不是我 们。还，哎，你们这你那个又又又都已经是老年人玩的了好吗？来看慵懒猫说，我一般都是学一些生活技巧方面的知识，比如说一些清洁的方法，做菜的妙招，求生的技能等等，但是绝对不会跟电视剧里学，因为都是假的。顺便说一句，关于血型那个事儿，我们初中 学这个的时候做实验，看看自己什么血型，有一同学结果出来之后脸都白了，因为他知道父母的血型，按道理他的血型跟父母应该是对上，但是没对上，他都哭了。哦，这都属于 出现了一个悬案，但是还好最后发现是自己记错了。 哎呦， 不然就出家庭伦理剧了。 哎呦天哪，吓死了，这个真是。哎呀， 稳峰就说，今天你们讨论这个话题我非常喜欢， 嗯， 想借助这个平台吐槽一下我老公。 哎，好的。 他通过电视从追抗战神剧学会了追宫斗剧。 哎， 原来我家老公成天把着电视看他的抗战神剧， 嗯， 一边看还一边叨叨说太假，我和闺女多希望他能换个台啊，然后希望就破灭了。 哦， 突然有一天我老公改看宫斗剧了。 哎呦， 特别是这个暑假成天看起了延禧攻略，看的那叫一个过瘾，剧中哪个娘娘咋样啊那叫一个门清。 哎， 最不能容忍的居然还看两遍。 哎， 妈呀。 哎呦， 我想说老公您这是想当皇上了吗？ 这个说的特别的好嘛，他肯定是满足了很多男人的幻想啊。 不知不知说柯南吗？我74年的，很爱看。 咱们还没抽奖呢。 哦，对，赶紧抽吧， 赶紧抽出今天大闸蟹吧，好不好？ 好， 你这样，你来说第几页的第几个？咱们啊，对， 第三页的第二个。 第三页的第二个，是吧？第三页的从下往上数第二个。 都行，这个从上和从下你挑。 从下往上数第二个吧，好不好？ 好。好， 从下往上数第二个。他没留电话， 特别好， 咱们这样吧， 再抽一次， 再抽一次。我觉得咱抽最近的吧。 好， 就现在这个时段正在听着的，那就第一页。 第一页， 你说 倒数第三个， 倒数第三个是吧？从下往上数第三个是吧？ 从下。 好，一二三，是旭志，但是旭志发电话来了吗？有没有？有有有有有有有。好，恭喜旭志获得我们今天的大闸蟹一份，我们今天的节目也马上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周末的陪伴与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苗山， 下一个节目娱乐72变，欢迎您继续收听。 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地下管网是城市运转的生命线，燃气管线更是与每个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息息相关，第三方野蛮施工、私挖破坏极为危险，已严重威胁燃气管线安全，